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自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走进冰丝带织就的奥运梦。 双奥之城聚力2022， 关注冰雪盛世，感受奥运精神。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冬奥系列节目《看冬奥》，红装素裹分外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现在呢，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冰上项目场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即将以美妙的身姿和智慧的内核，奔赴期待已久的冰雪之约。冬奥会时，国家速滑馆将承担速度滑冰的比赛。在这里呢，会诞生14块金牌。那么冰丝带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场馆里有哪些硬核科技的应用？不久前迎接的测试赛中，建设者们是如何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他们的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今天的运河之上就带您一起走进冰丝带织就的奥运梦。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城建集团驻总国家速滑馆项目负责人、驻四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作为。刘书记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国家速滑馆项目党支部书记刘鹏飞。刘书记好。 哎，老师好。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两位刘书记哈，还有一位是国家速滑馆项目的总工程师张博伟。张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嗯，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当然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哈，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了。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在这个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我熟悉的奥运场馆，您熟悉的有哪些呢？朋友们发来了很多身边的奥运场馆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样我们今天呢要说走进冰丝带织就的奥运梦。我们先说一说冰丝带，其实就是国家速滑馆的一个简称哈，大家对它的一个爱称应该是，驻总集团承建的呢，主要是咱们国家速滑馆的哪些部分？把它的基本情况，刘书记先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作为书记， 好好好， 嗯， 国家速滑馆又名冰丝带， 嗯， 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新建的标志性场馆。 嗯， 奥运会的时候将承担速度滑冰项目比赛，在此呢会诞生14块金牌。赛后场馆将对北京市民开放，成为既可举办冰壶、冰球、速滑等国际赛事，又能满足群众冰上运动、演出活动的前所未有的大舞台。 哇哦，就是既可以有运动，也可以有演出哈。 对对对， 嗯，太好了。来，您继续。 国家速滑馆由22条丝带环绕，全部由这个晶莹剔透的超白玻璃彩釉印刷。 嗯。 营造出轻盈飘逸的丝带效果，仿佛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的痕迹。丝带飘舞，象征着速度与激情，又象征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所以又名冰丝带。 所以这个冰丝带实际上是这个曲面玻璃幕墙组成的哈。 是它上头的这个22条灯管。 灯管。 对对对，LED 的灯管。 不不，也是因为有这个玻璃幕墙，所以再加上这个灯管，才营造出这种丝带飘逸的效果哈。 是是是。 啊， 嗯， 那么这个速滑馆它整体的一个大概情况、面积啊什么是什么样的呢？ 速滑馆的主场馆的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高33米。地下2层，地上3层，能容纳大约12000名观众。该工程呢，无论是从建造技术、建设速度，还是技术含量，都体现了我国当前建筑行业的最高水平，有着最快的冰、智慧的管之称。今年10月份，国家速滑馆已经迎来了北京冬奥会的首场国际测试赛。圆满完成了这次全要素、全流程的实战演练，顺利通过了这次综合性的大考。 嗯，一会儿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测试赛的情况哈。嗯， 好的。 哎，咱们这个驻总集团承建的是国家速滑馆的哪些部分呢？这个应该也是很多这个单位大家是共同协同合力来完成的哈。 对对对。 嗯。 我们驻总集团呢承建的是国家速滑馆的西车库，主场馆这块的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这些工程。2018年2月份呢开工建设，2020年底呢完工，今年6月份通过了竣工验收。 嗯， 也是向党的百年华诞的一份献礼吧。 嗯， 其中呢西车库的面积呢是29020平米，能容纳750个车位，实现智能泊车、定位导航，方便快捷。 嗯，手机的定位导航哈。 对，手机的定位导航。 嗯，好智能啊。 嗯，内部装饰装修呢就是给场馆穿上美丽的衣裳。 嗯， 我可以简单的描绘一下馆内的样子。 嗯， 在晶莹剔透的玻璃幕墙内，蓝色内墙亮丽典雅，具有良好的吸音功能，看台座椅深蓝、浅蓝、白色错落分布，与蓝墙和冰面相呼应。 嗯， 洁白的冰面在天花板环形灯带的映照下明亮开阔，端庄大气，整个场馆简洁大方，功能性强，空调、通风、采暖、供水这些设施让场馆能够自由的呼吸。 嗯， 这些都给观众带来非常舒适的观赛体验。机电安装是场馆的最强大脑，我们所说的智慧场馆 就是这个地方了哈。 对。 嗯， 大部分都是要通过机电安装来实现的。我们将大量的机电设备都隐藏到了屋面锁网下的3圈马道， 嗯， 和地下室的各个机房里面。以各种装饰做法巧妙地包装起来。地下室主管线呢大部分都在环廊里。 嗯， 采用明装的方式。26条管线呢分7层排布在地下环廊的上空。 嚯，分7层。 分7层。 嗯， 总的长度呢1052米。 嗯， 这些管道就是这个场馆的大脑的这个血管神经。 嗯， 传输着水电能暖等各种资源。 哦， 让场馆的空气、照明、通讯都活起来。 这个场馆的水电、冷气、暖气等等，还有各种信号哈，都是通过这些管道。 对对对。嗯， 26根管线是7层分布，就可见是多么的复杂哈。那么作为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的场馆啊，可以说冰丝带呢，从设计理念、技术工艺、材料选取到施工技法等等多个方面，应该说是都是实现了创新和突破。因为刚才作为书记也说了哈，这是获了大奖的，所以我们也请这个咱们总工程师张伯伟张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场馆有哪些硬核科技。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建造技术和绿色节能技术。在施工的全过程，我们应用了工程建筑信息闭幕技术，实现施工过程的仿真分析。我们还引入了室内外一体化的定位导航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全新的闭幕运维系统，是真正的智能建造。我们通过机电安装工程来实现智慧场馆概念的落地，像刚才我们作为书记也给大家之前也介绍了，我们是通过一个智慧操作平台的控制系统，对场馆内全部的机电设备和管理设施进行网络信息的集成和统一的控制，实施综合的管理。场馆呢，我们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系统的这个数据采集，就可以完成这个自动的控制，面向我们场馆内不同的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场馆。 你跟我们来举例子说一说吧，好吗？ 您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冰丝带有着我们亚洲最大的将近12000平米的这个冰面，我们冰面 12000平米呢？ 对，12000平米是咱们亚洲最大的一个冰面，全冰面的塑化馆。然后冰面这个温差呢，要求控制在0.5摄氏度以内，有着非常高的一个标准要求。所以说我们场馆的这些制冷呢、空调、除湿这些系统的运行效果，最终呢都会反映到我们冰面的质量上来。但是呢，其实在冰面上的运动员和我们看台上的观众，对于空调的温度、湿度以及风速都有着不同的要求。 对，观众在那儿看怕冷， 对，不能给人冻着呀。是吧， 可是运动员呢，他要求这个冰面您这温度必须是 对，包括对冰的硬度啊都有一些比赛的要求。 是， 那 咋整呢？ 尤其就是像咱们冬奥会啊，这个速度滑冰又是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然后这些细微的差别呢，甚至都会影响到咱们这个选手的发挥和比赛成绩。所以呢，我们对控制电源的供给、切换、护头等系统，包括这个智慧化的管控这些方面呢，就要做到更加的精益求精。需要实时掌握这些温度、风度、温度、湿度和风速，助力我们实现这个最快的冰。 哎，真的是，因为您想呀，如果这个空调出风，它就会影响运动员，是吧？运动员都很怕这种风哈。 对。 啊，这个都是在咱们的这个控制之中，是吗？ 是的，是的。 好，您继续。 为了我们能给这个运动员呢，提供一个更好的比赛环境，使这个运动员呢创造出更好的比赛成绩，除了我们需要打造最快的冰，我们场地内的这个场地照明也十分关键。对于这个照明的排布设计呢，我们其实在施工过程中也是有了很多方面的考量。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先是对这个实体的我们双曲面的马道建立了一个闭幕的模型。 这是双曲面的马道是什么呀？ 就是在我们场馆的上空，因为咱们的场馆整体是呈一个椭圆形、马鞍形的一个形式，然后在内圈、外圈和中圈有三圈马道，咱们场地照明的这些设备呢，都是安装在这些马道之上，所以说我们在施工之前呢，需要先对实体建立一个模型，然后运用我们这个模拟灯光投射这些信息化的技术呢，对我们这些灯具安装的数量、角度、炫光、照度进行这个场景的模拟和研究。最终呢，我们是确定了1088套21种不同性能的灯具。同时呢，我们确定这些灯具支架的悬挑尺寸，然后进行这个受力计算。用这些信息化的技术呢，我们也提高了定位的精度，也缩短了我们在高空安装的这些操作时间，保证了最终的使用的功能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1088套灯，它要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1088盏照明呢，在比赛的时候呢，不会让我们的运动员产生视觉的干扰。能够圆满实现比赛场地当中，比如说像咱们运动员比赛的时候，然后观众观赛， 新闻媒体的转播这一系列的灯光条件的需求都可以满足。 嗯，哦，这个看好期待进去看一看哈。那我知道这个实际上馆内的一些装饰的细节也是饱含了你们的匠心是吧？ 嗯，没错没错。 嗯， 您比如说像咱们观众席上的这个座椅，表面上看呢是平淡无奇，但是呢在它的底部隐藏了将近7000多平方米的座椅送风系统。 哦，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让观众可以身临冰面却感受不到寒意。 哦，观众坐的这上面是暖和的，有 送，对，没错， 热风的是吧？ 对，这是我们的分区控制，就是 啊。 同时呢，我们这个曲面的蓝墙也是色彩亮丽， 嗯， 和咱们洁白的冰面呢，既体现了这个蓝白呼应的冰雪主题，又能实现我们牺牲降噪的功能， 嗯， 这些新科技的运用呢，都离不开我们这些专业工程师的匠心与巧思， 嗯， 我们机电安装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呢，一共创造出了11项的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和4项设计工法。然后在过程中，我们也荣获了结构常识杯的金奖、绿色安全工地，包括很多的闭幕应用类的奖项。 嗯，在这里也要祝贺你们。 谢谢谢。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宾丝带织就的奥运梦。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是城建集团驻总国家速滑馆项目负责人、驻四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作为、国家速滑馆项目党支部书记刘鹏飞，以及国家速滑馆项目总工程师张博伟。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了。同时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我熟悉的奥运场馆。宝姐姐说了，我熟悉的奥运场馆有鸟巢、水立方、北京射击馆、五棵松体育馆。红果说，我熟悉的有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国家体育馆、水立方，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工体。哎，这个是大家也是非常期待，这个明年能竣工哈。旋风一剑说了，我最熟悉首体啊，因为离我们家近。哥大爷说，鸟巢，2015年底我参加过鸟巢的半马比赛，终点就是在鸟巢里头。0800FG 说，我熟悉的有五棵松体育馆、首体、工体、鸟巢、水立方、光大体育馆、石景山体育馆、大学生体育馆。特梅普说，我在鸟巢看过残奥会的比赛，水立方游过泳，五棵松看过篮球赛，期待着冰立方和五棵松的改造。那么对于这个冰丝带，其实大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期待的哈。那么7758SN 说，我熟悉的有鸟巢、水立方射击馆，还有五棵松。燕林说有老山自行车场，还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奥体中心体育场、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北京农业大学体育馆、北京大学体育馆。或认真说，城区的馆我都熟悉，张家口的还没去过呢，准备看看去。但是呢，这个冰丝带是大家现在非常期待的，因为是新建的，之前身边的这些大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去过哈。冰丝带现在正在逐渐的揭开它的这个神秘的面纱。那么刚才呢，这个咱们的总工程师张工呢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在这个冰丝带里头运用了这种科技，咱们身临冰面却感受不到寒意，能给这个底下的运动员在这个比赛的场地保证他们的这个温度、湿度以及冰面的硬度，然后坐在场馆上的这个观众身边还能有送风，而这个暖风又不会影响到底下的这个冰面，这个好棒。还有就是色彩亮丽的这个蓝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墙呢？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如果您去咱们速滑馆观赛， 嗯， 就是一定会让您身处在一个温度舒适的环境内，去享受速度滑冰带给您的这个视觉盛宴。这是刚刚您说的，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嗯、 这个秘密武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静压箱。 观众， 静压箱， 静压箱，安静的静，压力的压，静压箱。 对，观众呢，在现场是找不到这个设备的，因为我们把它隐藏在观众座椅的下方了。 哦， 嗯、 基于咱们场馆建筑形式的复杂性，建牙箱的难点呢，在于它既不能破坏我们整体的装饰效果，又要保证通风，或者说叫座椅送风，包括还有另外一项功能，就是它的防火功能的实现。咱们常规呢其实是成品的降压箱，但是呢常规的成品降压箱没法同时满足上述的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量身定做，根据我们现场的实际情况，而且呢也需要我们装饰和机电专业的紧密配合。比如说在它的内侧构造上，原来呢我们是在玻璃丝棉上喷防霉涂料，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材料的表面呢会出现粉化，从我们的风口吹出粉尘，影响咱们比赛大厅的这个室内的环境。第一次我们做样板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然后呢我们就毫不犹豫推倒重来，然后和设计呢一遍一遍的去沟通，再次的选材调整构造做法，把我们外墙保温的工艺呢移植到我们静压箱的内侧构造上，我们解决了这个粉化的问题。 太棒了。 但是呢其实问题也是接踵而至，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实呢降压箱它最关键的是要保证它的气密性，为了我们在这个样板里边寻找漏点呢，我们专业工程师经常会钻进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因为它都是在看台的下方嘛，空间都比较狭小，就这样不断的发现问题，寻找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经过反复的优化和调整，我记得应该当时是做了得有四五次的样板，而且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数据实验，终于确定了静压箱的内外构造做法，最终呢也是既保证了我们场馆内部的美观，又满足了它的密闭性和防火性多功能的这种需求。 这就是让观众身临冰面却感受不到寒意。 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蓝墙呢，其实它是围绕咱们速滑馆整个赛场的一圈蓝色的弧形墙面。 对，我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里头就有，好漂亮。 对，如果您步入咱们场馆的大厅，目光第一时间就会被这个鲜艳的蓝墙吸引。 是， 尤其是它和外侧的刚刚也提到的天坛形的曲面的玻璃幕墙，晶莹剔透的冰丝带交相辉映，更显得亮丽了。这个蓝墙呢其实它是分内外两个部分，您进馆的时候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外蓝墙，它其实呢是一种水性金属漆的蓝色涂层，这种水性金属漆呢绿色环保，装饰性强，但是呢它的施工工艺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次的实体样板来找寻最佳的效果，最终呢我们确定了是用九道工序才达到了现在的我们呈现给观众或者说进入咱们场馆的朋友们看到的这个观感的效果。内部的蓝墙呢它其实是一种具有吸声功能又具装饰效果的一种施工的做法， 就能吸音是吧。 对，它要满足吸声，因为咱们大型的体育场馆呢对声学设计的要求很高。为了满足咱们国家速滑馆奥运比赛包括它赛后利用的要求呢，我们内部的蓝墙选用的是一种吸声系数 0.75 的蓝色玻纤吸声板。这种材料呢既能满足吸音降噪的使用功能，又能够适应我们场馆内曲面的艺术造型。 所有的这一切背后的默默的付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国家速滑馆，看到了完美的冰丝带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彭飞书记，您是在上一个冬季了是吧，咱们见过， 对对对，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请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转眼这一年就要过去了哈。那么刚才呢您的这个同事们也提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创新，这些高科技呢作为支撑，应该说冰丝带那个时候还是在准备过程当中，现在应该准备的更充分了吧，现在冰丝带是什么样了呢？ 是这样的，黄老师，包括现在冰丝带呀，刚才我们的作为书记已经提到过了，国家速滑馆呢其实是在我上次来之前呢应该是完成了咱们的工程的完工验收，当时是12月份嘛，完成了我们刚才工程完工验收，在今年的6月份完成了我们的竣工验收，7月份完成了竣工备案，这些工作的内容包括我们这些艰辛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大家呢这个都是奋战在咱们的冬奥场馆的建设上。可是有一点我还要再跟大家再重申一下了，就是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武汉的封城，全国打响了抗疫的阻击战的同时，给我们速滑馆的建设真是 直接踩下了一个急刹车呀，因为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哈。 对，我们需要用，原来是需要用一年的时间要完成我们这些，实现我们的水通灯亮啊，那么智慧场馆的建设，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先去防控这些疫情，包括我们的人员的返场等等一系列这方面工作是做得非常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我们支部啊第一时间采取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建立了方案，用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在确保疫情安全的情况下按下了工程建设的重启键。从紧锣密鼓的马道上空的一些施工，一直到我们把施工的重点转交到咱们的制冰环节，再到我们后续的场馆的供暖呀，包括咱们十二月份的供电呀，再到最后的工程的完工，光光我们驻总这一块我们投入的劳动力建设者还不算我们的管理人员，将近1500余人次。在今年的4月份呢，我们参加了相约北京测试活动的保障，保障过程呢有序进行，这是对我们国家速滑馆的一次啊模拟考。10月份呢，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速滑馆圆满的落幕，也是对国家速滑馆功能性的实现和服务保障的一次全要素的测试，我们对这两项任务都是圆满的完成了。目前国家速滑馆的各项的设备设施还有系统调试性能检测均已经完成，并且已经进行正常的投入使用，应该说我们冰丝带现在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冬奥会对我们的检阅。项目部目前呢也从各方面考量，精选出了包括我们的装饰装修，包括机电安装等全专业的工程技术团队，作为保障专班，为后续的赛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太棒了。怎么通过的大考呢？因为之前有一个这个测试赛哈，一会儿我们请作为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运河之上到这里先要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先要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40天就要开幕了，说起冰雪运动，古已有之。至少在辽金时代就已有少数民族传至北京，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北京市民不可缺少的冬季运动。每块冰场都维系着几代人的情怀，每处雪场都张扬着年轻人的青春。冰雪运动进入北京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冰嬉走过了怎样的蜕变之路？运河之上带您了解北京历史上的冰雪运动。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张家湾古城通运桥。张家湾因海户侯张勋而得名，位于大运河西岸，是通往华北、东北和天津等地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自辽代开始，张家湾就成了漕运枢纽，也是运河之畔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张家湾通运桥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7798YK 说，最熟悉的奥运场馆有首都体育馆、鸟巢、水立方、工人体育馆。宋燕军在这里也说要致敬冬奥场馆建设的所有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刚才呢，彭飞书记也说了，因为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哈，非常大的这个挑战，但是呢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那么今年的10月8号到10号，北京冬奥会的国际赛事测试赛的首场比赛就是在咱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首个国际赛事圆满落幕，应该也标志着速滑馆建设和相应的专业保障顺利的通过了大考哈。那么作为书记，在测试赛期间咱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个赛事的保障的呢？ 好，这次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赛事的训练时间呢是10月5号到7号，正式比赛呢是10月8号到10号，但是呢我们从9月份就已经开始进行准备了，配合场馆运行团队在赛程的确定、人员的到岗、物资到位、设备完备、场馆运行等各方面，按照全要素测试的这个要求完成了临时设施、设备保障、人员组织这些工作。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保障工作要求呢比较严格，操作也比较复杂，按照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群呢，在空间和流线上设置了这个闭环内和闭环外两个区域管理，确保实现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边界严管控、人员不跨区的管理目标。 闭环内闭环外是什么意思呢？ 闭环内呢实际上是指的是为落实这个疫情防控这个要求，降低这个安全风险啊，进入场馆闭环区域内的保障人员不能与闭环外的人员有接触。所有闭环内的人员呢统一的安排食宿、交通出行，点对点从场馆到这个居住地跟外界是没有任何接触的。闭环外人员呢就不用执行这些严格的隔离措施了。从9月30号呢，这个在9月30号之前，驻总速滑馆项目呢就组建了全专业的56人的团队，分成了5个组：建筑装饰组、电力保障组、给排水组、通风空调组和智能建筑组，融入到了测试赛整体保障团队里头。按照既定的保障范围呢，这个每天呢要进行巡视、检查和值守。对于重点的区域，比如说这个配电室、制冷机房、空调机房、水泵房等，还设置了专职的值守人员。每天早晨呢，在这个运动员到场之前，我们所有的保障人员已经集合完毕了，各专业队长带队进行拉网式的巡查，装饰专业主要是对门的开启啊、座椅的这个有没有损坏啊、吊顶的检查口、卫生间无障碍设施这些逐一的要进行排查，每天每次检查呢，每扇门都要开启一次，每个座椅呢我们都要看一看。无障碍设施呢更是要求这个仔细的进行这个查验，确保使用功能安全可靠。机电专业要对各项这个路线线路的这个负荷、这个应急设备的灵敏性、卫生间器具的完好、开关面板操控的可靠、风盘的这个送风的温度和通风空调设备、除湿机组这些设备运转是否正常、场地照明、公共区域的照明这些控制，都要方方面面的都要进行检查。每个点、每个细节、每个开关，都要排查一遍，确保在这一天的测试赛的过程中呢，各个设备正常运转，万无一失。当比赛结束之后呢，所有的运动员和服务人员全部撤场以后，各工作组呢还要结合一天的使用情况，对上述的这些内容呢再进行一次检查，及时处理可能发生的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还是 我真的好细致啊，非常辛苦哈。那我也很想知道，就那些天的测试赛的保障当中， 还顺利吗？有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呢？因为测试赛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些出现的小意外哈。 对对对， 嗯， 这个还是由我们彭飞书记讲一讲吧。 好， 哎，其实黄老师您这么一问呀，我还是可以跟您明确的说啊，至少在我们巡视巡查过程中没有出现意外。 嗯， 我们对于工程的这个场馆的这些质量来讲的话呢，包括使用功能上还有便利上，基本是没有存在什么意外的。但是有一个小故事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呢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嗯， 它呢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在咱们的整个驻总的保障团队中的一个小插曲。为了做好这个测试赛的服务保障呢，我们公司党委是高度重视的，经常是多次进行四不两职的进行检查人员的到岗情况啊，物资到位情况啊，还有一些技术完善，包括运行顺畅、疫情防控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准备情况。因为闭环区域的人员，刚才作为书记已经介绍了，闭环区域人员是不允许对外接触的，所以呢，我们呢做到了一个有温度的人性化的管理。为了应对这些突发事件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后勤的保障小组，建立了闭环区域人员的家属台账，及时的与闭环区域人员沟通，走访家属，帮忙解决我们力所能及的问题，让我们闭环区域人员呢没有后顾之忧。 嗯， 这个小插曲是什么呢？10月4号第一天封闭，应该第一天进行闭环式管理。那一天，我们有一个党员同志啊，家里还真出了个变故。 怎么回事啊？ 这个老同志呢，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一直管他叫王哥。 嗯， 他呢和我认识了有20多年，我一上班我们就在一起。他今年52了，是一个电气的施工员，同时呢他也是咱们测试赛电力保障团队的一员。那天上午呢，4号那天上午，他正在巡视巡岗嘛，正在检查线路，突然接到他姐姐电话，说老母亲啊心力衰竭。 哎呦。 病危， 哎呦， 直接让他赶紧回家。 嗯， 他家是老家河北高阳的。 嗯， 王哥当时啊心急如焚啊，他特别想回家， 嗯， 真的特别想回家。可是呢他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目前的情况他甚至他是不允许的，他知道他现在自己的岗位啊是重要的。 嗯， 同时呢也深知他是一名党员，他为了我们苏华馆的测试赛的保障，他的责任和义务， 嗯， 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呢他安抚了家人之后才把这件事情汇报了给了我们。当时汇报的同时说了一句话，含着泪说了一句话，我坚守到测试赛结束。当时这种情况啊，我们是当时其实现场的时候我们人已经哭了，因为您知道吗，我们当时是喊话的介绍，他打电话打完之后我们去找他，闭环区我们进不去嘛，所以我们喊话的说，最后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怎么说的呢，说啊先征求您的意见，您是想现在走还是想等测试赛结束咱再走。 嗯， 如果您要现在走，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情况已经汇报给层层的，按照我们的应急流程层层汇报了，我们已经汇报上去了，咱们要等他们的一些答复。 嗯， 如果说你要是说想现在走的话，我们尽快的去催，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争取他早日离场。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呢，他最后啊听不清了，打电话到最后只能打电话了，因为他那边离得太远。 嗯， 他打电话跟我们说是什么呀，他妈老母亲已经86了， 哎呦， 他真想回去看看最后这一眼。 嗯， 可谁想到就赶上这么一个寸口，他就不能去呀。测试赛这么重要的时刻，他又是党员， 嗯， 他怎么着也得坚守到岗位。最后呢我们经过作为书记和上边指挥部多次沟通，我们得到了一个批复，按照既定应急预案进行处置。我们老王哥呀在测试赛完毕之后，并且完成了集中隔离观察期满，由作为书记我们公司住宿公司派专车将其送至到河北保定高阳的老家。我们这次圆满的完成了保障任务。这个小插曲呢也是展现了一下我们保障人员的这些对这个场馆的这个重视和测试赛的这个重视。 真的特别感谢你们的付出，太让人感动了，谢谢谢谢。 应该应该的， 虽然有一些波折和困难，但是真的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了啊。那么这次测试赛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收获呢？ 这次大考呢，应该说我们的成绩还是比较理想的。 嗯， 北京冬奥会首场国际测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一共三天的赛程。 嗯， 有四名运动员五次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很多外国选手啊，都对我们的场馆设施和这个服务呢赞不绝口。 嗯， 我们的场馆从感官上就给运动员们呢能带来一种可参赛的渴望。用这个测试赛中荷兰选手克莱伊维尔德的这个话来说呢，能够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夺冠，让他感到兴奋。 嗯， 这是对我们场馆建设的认可，也是对建造工艺最好的诠释。我们经历了四月份的测试活动和十月份的测试赛之后呢，对场馆系统的运行保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从模拟考到综合大考，我们都能够呢实现这个精益求精，万无一失这个目标。嗯， 双奥之城聚力2022， 关注冰雪盛世，感受奥运精神。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冬奥系列节目，看冬奥，红装素裹分外俏。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冰丝带织就的奥运梦，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城建集团驻总国家速滑馆项目负责人、驻四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作为，国家速滑馆项目党支部书记刘鹏飞，以及国家速滑馆项目的总工程师张博伟。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场的三位嘉宾了。同时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我熟悉的奥运场馆，在聊天室里头分享。用户4856还有8740IL都说的是国家体育场、水立方、鸟巢、工体等等。那么这个刚才呢，这个我们的几位嘉宾也说了，因为这个冰丝带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我相信下一次在大家再分享身边的这个奥运场馆的时候，一定有冰丝带的，会给大家一个惊艳的亮相哈。那么红果刚才也说了，说听了嘉宾的讲述，忠孝不能两全，太感动了，这位师傅值得尊敬。应该说呢，在冰丝带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历时了1000多个日夜，它的晶莹剔透的美丽外表是由我们建设者辛勤的汗水铸就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博伟、张工，您代表您的这个同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冰丝带建设过程当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好吗？ 好。我呢是2018年的正月初八正式到咱们速滑馆参与工程的建设，到现在呢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我觉得呢，国家速滑馆是我们年轻人成长的一个最好的平台。我在速滑馆这3年呢，感觉成长很快。 嗯， 我最令我振奋和激动的事儿呢，是我光荣地加入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呢还迎来了很多个人生的第一次。 嗯， 比如说，因为咱们国家速滑馆呢受世人瞩目，来这里参观交流的活动也特别多。 嗯， 我们项目呢没有专门的接待人员，所以说，有一些工程技术类的讲解呢就由我来担任。 您的声音是特别好。 我记得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清华大学暑期夏令营好像组织了一个冬奥工程驻总时间的一个观摩调研活动。 嗯， 大概有60多人，那个呢也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进行技术交流和讲解。 嗯， 当我看到大巴车上下来很多还是外国面孔的留学生的时候，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我要崩溃了，就我这英语水平怎么讲啊，没法讲啊。好在有没有没有，好在是有咱们的中国翻译。 嗯， 但是呢心里确实还是比较紧张的。 嗯， 我带他们从我们场馆的曲面幕墙讲起，进而介绍我们的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策划、工程亮点。 嗯， 这个呢是我第一次和国际友人进行业务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呢，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来参观我们的项目，来观摩我们世界领先的建造工艺，心里还是非常自豪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国庆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集团组织了一个宣讲活动。 嗯， 我和我的祖国，我呢代表我们的苏华馆的建设者参加这次活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演讲。初赛的时候呢，可能过于紧张还忘词儿了。下场之后呢，首先全是汗，然后那个好在还是进入复赛了。 嗯，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同事还跟我开玩笑说，我现在可能是工程师里演讲最棒的。 我可以鉴定一下，确实是讲得很不错，在我们节目上也讲得很好。 嗯，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名建设者，能够参与到举世瞩目的国家苏华馆工程的建设呢，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幸运的事儿，也是最棒的一次机遇。我觉得以后我的孩子长大了呢，我也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他，爸爸参加了苏华馆的建设。 感谢你们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彭飞书记呢？ 其实从苏华馆项目成立至今呢，不管是工程的建设还是疫情的防控啊，党员们都卯足了干劲儿，义无反顾的当先锋做表率。 嗯， 没有人计较个人的得与失，整个项目团队呢，它就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建好我们的苏华馆。在这种建设过程中呢，磨练出来的团队的意识和队友的情谊是我最难忘也是我最珍惜的。这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们现场负责人，当时的我们的作为书记嘛，进了现场之后，正月初八没有几天之后说了一句话，人民就是单不要紧，塔必须先立起来。那一句话立正命下，整个项目啊就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这么一个奋斗的姿势已经冲入了战场。这个一组组的数据啊，还有工程节点呀，我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呢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就我们经历了，我们也感受了，同时呢我们也奉献了。这参与冬奥建设呢，我们感到的是自豪和骄傲，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汗水和泪水完成了使命，展现了铸总工匠精神，实现了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整个场馆的建设全过程中啊，都深深地扎根在了我们的心里和脑里。如果非要让我说出我最深刻的事儿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在咱们党的领导下，咱们中国人面前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我相信作为书记可能更多的感慨吧。 确实是能够完成承建奥运工程的光荣使命，展示大国工匠风采，对我们团队来说是非常幸运也是非常自豪的。奥运会不仅是体育项目的比拼，也是全球建筑行业的竞赛。我们高质量的加工安装，高精度的测控技术，目前这些都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让我们更加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也很庆幸生逢其时，在伟大的新时代能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为奥运会成功举办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真的特别感谢。现在距离冬奥会41天，刚才咱们算的是吧？ 对对。 三位作为冰丝带的建设者，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会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有幸呢能率团队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添砖加瓦，感到非常自豪。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召开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作为国家苏华馆的参建者及赛事保障者，我从内心的感到骄傲、自豪、激动，同时呢也有一点紧张。我们祝总百余战士奋斗三载，汗水没有白流，辛苦没有白付，真正的考试即将登场。建设中呢让我们收获了经验，保障中让我们明确了责任，这是作为一名建筑行业的从业者可遇不可求的事儿。而国家苏华馆呢将成为一个集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场馆，向世界贡献奥运场馆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中国方案。我们期待北京冬奥的胜利召开，在展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盛会。将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呢推向新的高潮的盛会，更是呢展现一个大国担当、大国风采的盛会。希望这座冰丝带能够带动3亿人上冰雪，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更好的发展，一起向未来，我们准备好了。 太好了，感谢您。彭飞书记有什么期待？ 我的期待是，举办一届简约、安全和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啊，是咱们的人心所向。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呢，全世界的冰雪运动健儿都在热切地期盼着盛会的启幕。我们将迎来各国的运动员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作为场馆的建设者、赛事的保障者呢，我们用实际行动保证所有运动员在的安全和便利，帮助每一位奥运健儿成就奥运的梦想。我也祝愿他们能够超越自我，争取好成绩，一起向未来。我们准备好了。 太好了，谢谢张工呢。 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就是可以给全世界呈现我们最棒的建筑，最棒的办赛。同时呢，我也期待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创造佳绩，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推动我们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一起向未来。我们准备好了。 太好了。国家速滑馆无论是从建造技术还是建设速度，都体现了我国当前建筑行业的最高水平。与雄浑的钢结构鸟巢、灵动的膜结构水立方相得益彰，共同组成北京这座世界首个双奥之城的标志性建筑群。冬奥会时，国家速滑馆将承担速度滑冰比赛，这里会诞生14块金牌。我们也期待2022年冬奥会在这里进行比赛的时候，奥运健儿们在这里赛出水平，赛出风采。同时呢，也是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样，有一句话，就像红果所说的，向冬奥工程的建设者致敬，给你们点赞，辛苦了。再一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老师。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下周一的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40天就要开幕了。说起冰雪运动，古已有之，至少在辽金时代就已有少数民族传至北京，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北京市民不可缺少的冬季运动。每块冰场都维系着几代人的情怀，每处雪场都张扬着年轻人的青春。冰雪运动进入北京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冰嬉走过了怎样的蜕变之路？运河之上带您了解北京历史上的冰雪运动。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提问321是什么？ 回答321是倒数计时。 提问123是什么？ 回答123是数量递增。 提问312是什么？ 312 是植树节啦。3月12号植树节，让我们倒数321一起去植树吧。一棵两棵三棵，只要用心，几棵小树苗也会变成一片大森林。 植树去喽。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